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朴小婷，一个普通的环保爱好者。现在呢，厨房用具越来越多，烹饪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煎炒烹炸烧烤炖，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研究过啊，这个电磁炉和天然气到底哪个更环保呢？要是您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听听我的调查结果。如果问电磁炉和使用天然气的燃气灶谁更环保，那我肯定是推荐电磁炉。不论是家用啊还是商用，天然气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氢氧化物，这些物质不但会污染空气，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电磁炉呢，采用的是电磁感应原理来加热，减少了热量传递的中间环节，因而其热效率能达到 80% 到 92% 之间。就以1600瓦功率的电磁炉来计算，烧开2升的水就仅仅需要7分钟，电磁炉的热效率要比普通的炊具高出近1倍呢。此外，由于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明火燃烧，也就不会对室内氧气造成消耗，更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还有啊，电磁炉在加热的时候没有烟熏火燎的这种现象，就不会产生黑锅底儿，有利于炊具的外观保护。所以呢，就家用炊具而言，电磁炉是节能环保的不二选择。我是朴小婷，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内外环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万泉河路的出京方向稻香园桥到西苑桥以北车多流量大，东五环的化工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还有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的小交亭桥到五方桥的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周末愉快，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又到周末了，而且呢，刚刚听到了那个《喜羊羊片花》啊，心里边就开始荡漾开来。 哇、 啊，高兴！ 是，尤其在看我们公号里又推出来了。哎呀，这么炎热的夏天，那个您周末短期可以到京郊什么地方去避暑啊？有什么地方的那个路啊，开着的时候就觉得心旷神怡啊？您都可以从我们的公号里看看。 哎，看看我们今天的推送。 是，刚才我看了看，啊、我已经开始心旷神怡了。 哟，都开始想去了。 是啊。真的，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壁公路， 挂壁公路， 哦，看了以后还不错。 哦， 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八字弯的，一直从山下到山顶的那种盘山路， 哦， 很漂亮。 哦， 然后包括像雾灵山等，哎呀，很多。 哦， 可以看公号。 行行，想出去玩但是又不知道去哪儿的，可以看我们公号啊，想就是帮您提一点建议吧。 是的， 另外呢，也有一个好地方，也是可以推荐您去的，就是叫马镇，是吧？ 嗯， 而且咱们的节目呢，也送您免费的套票。这个咱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您的姓名加上手机号码，我们随机抽取两位朋友送给您套票啊，每人一套，好吧。今天呢，这个小的高兴的事说完了，来说一说大的高兴的事。 嗯 啊， 又好久没见了， 期盼已久了。 是，哎，真的哥，就是我要不是前两天一说，我说周末的时候您来，小胖可能他也不来，他一听，哎呦，好，你们好的，我来。 谢谢。 确实是啊，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二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哎。牛老师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嗯， 今天大家有什么厨房里边的不明白的，咱们都可以一块儿来聊一聊。 好 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而且今天咱有一主题， 哎，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有点挺麻烦的。 不麻烦？ 不麻烦吗？ 是 什么主题？ 今天的主题 您都不知道吧？ 啊， 嗯，我们说给您听听。 哎，味道很奇怪的菜， 味道很奇怪的菜， 嗯， 好多味道很奇怪的菜。 对，但是我倒是觉得味道很奇怪的菜，不等于不好吃。 那是， 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 先开始我还在跟编辑聊，我说味道很奇怪的菜，我说这个可以让牛老师多说。 嗯， 我说但是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换一种方式。 哦， 啊，比如说味道很奇怪的菜，那。 您说说啊，这个味道很奇怪，但是吃起来越吃越香， 是 对吧？您可以举个例子，包括还有一些起得很奇葩名字的那些菜名。 哦，还有奇葩名字的菜名？ 哎有，哎，真的，那这因为我出去以后，我拿着菜单，如果它不是图文并茂的 啊， 我很难理解。有一些菜啊， 嗯， 真的，小胖你脱口而出，觉得哎呀，这起是什么名啊？这跟菜这两码事儿， 嗯， 你能说几个？ 珠穆朗玛 啊，猪眼睛， 哎，你都知道， 那都珠穆了啊。哎，那你这还挺直观的 啊啊。还有大雪山， 大雪是冰激凌吗？白菜， 白菜 哦， 大雪山还有什么？嗯，什么血腥玛丽啊，那都太常见了。 嗯， 还有我看什么猛龙过江， 什么吃泥鳅的， 来，哎，都吃过呀。 不，我就听这个嘛。 啊，有，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尤其现在那起的菜名啊， 嗯， 大家都往那个就是往网络的一些用语上靠哈，啊，什么你是我的小可爱，你根本都不知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还有耳根子软，您猜是什么？ 耳根子软， 嗯， 这我还真是，刚才你们二位聊的时候啊， 嗯， 听了这几个，哎，维子这回答真地道 啊！ 要我得挖空心思想， 哎呦， 我确确实实想不出来。现在耳根子软，你不能说，啊，专门往那个猪耳上靠， 啊， 就是说折耳根，它也叫耳根子， 对， 啊，呀，啊，好多好多，咱不能往上靠，不能瞎想， 哎，哥， 嗯。 胖说的那些还靠谱， 还靠谱。 哎，我要跟您说的这些，您都觉得就不靠谱，而且完全想不出来。 哦，有， 真的。 你说俩，举俩例子。 比如说，母子相见。 那个，鸡蛋炒鸡肉。 鸡蛋炒鸡肉。 母子相见，你可以理解啊。 啊。 比如你，比你刚才那时候什么那个珠穆朗玛 啊。 可能我觉得还有母子相见，就是过去传统老菜里有什么孔府菜，有带子上朝这名字。 嗯， 咱们通过这个就能了解这母子。你比如说我们炸一个子母虾， 嗯， 有大虾有虾仁，这子母虾。 嗯， 啊，那个鸡和鸭子或者鸽子， 嗯， 那带子上朝， 嗯， 也是这个母子的意思。 不是哥，你们俩说的这个菜都高级了 啊！你说，这个， 不管是鸡蛋炖鸡呀， 啊， 还是， 啊， 我说这母子相见就是，黄豆炒豆芽儿， 哦，哦， 嗯， 对， 然 后黄豆豆嘴儿， 是、 啊，炒豆芽儿。 然后我再给您说一个， 啊， 那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这好像我似乎我好像听过啊，有人说过这个， 是有这么一首歌嘛， 是吧？ 啊， 穿过你黑发的我的手，但是做什么菜我真不知道。 啊， 小胖说 这个呀，啊，这个是粉条， 啊， 也俗称蚂蚁上树， 错 是不是？ 搓 香肠炒粉条， 搓 啥呀？ 猪蹄儿跟海带一起炖， 还有点海带丝儿的， 那当然海带丝儿嘛， 整猪蹄子的， 对对对对， 整点海带丝儿。 然后， 嗯， 那个我还看的一个菜叫耳根子软，不 这是我那个， 不，悄悄话 啊，悄悄话， 哎，悄悄话， 哎， 你能想得出来吗？ 啊，那就是剩四个字了呗，福耳上来呗， 嗯， 说 悄 悄 话 嘛， 那就是猪耳朵呗， 猪耳朵那只是一部分 啊， 只是一部分 啊，对，猪嘴呗， 悄悄， 嗯，不对， 悄悄话， 啊， 一个是猪舌头炒猪耳朵 啊，这你看 悄悄话。 弄一猪拱嘴对着猪耳朵是吧？这点悄悄话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所以就这些，就让你完全想不明白的这些菜名，嗯，咱们也可以聊聊。 哦， 这不，这没文化太可怕了。啊，咱们这在这坐着不合适。 哦， 没文化， 这是奇葩的菜名。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今天啊，就是列举了好多有味儿的一些菜。 嗯， 啊， 就或者说这个味儿，咱们可以打一个引号的， 嗯嗯， 哎， 哦， 对， 就是它有特。在我来讲，它有特殊的香气，跟别的地儿、跟别的菜不太一样的。 是，就像臭豆腐似的， 哎， 闻着臭，吃着香。 对， 啊， 但是我为什么说不好聊呢？ 嗯， 是因为每个人对于奇怪的菜判定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人觉得这奇怪， 没错， 但可能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这怎么会奇怪呢？ 啊，司空见惯。 对，有些人真有的，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你就觉得哇，好奇怪，你连这都不吃，天哪，这怎么可能呢？ 有人不吃带叶儿的菜。 哎呦我的天， 真的。我就遇上我就我这样的朋友 是吧， 就不吃带叶的菜，所有带叶的菜不吃。 哦、哥，那他饺子还吃吗？ 没告诉您，不，人家吃萝卜馅儿的呀。 天哪， 蒜苗馅儿的呀、 啊。对对对，也对， 对 吧，也逗的，对 对， 是， 就不吃带叶的菜。 对， 好吧， 对，嗯，还有的那个什么不吃那个就是豆腐做成干的不吃， 哦， 就是白豆腐可以，冻豆腐可以，豆腐干不行。说吃的感觉不对， 嗯 啊，就感觉那种 Q 弹的感觉不行。 你看这我也有这个感觉，什么？你比如说羊肉、牛肉，不是、 嗯、 炖的牛羊肉我成，包着吃成。你要拿它吃馅儿，牛肉还行，羊肉呢做不好。我吃过一次，尝试您做的那羊肉馅饺子，一次、 啊、 管了我这一辈子了， 就顶住了。 对，基本上啊，这个人说尝尝，哎呦，这个好好。吃饱了，嗯，哎，你要是煨的、烧的， 就还行； 啊、包的 没问题， 哎，涮的，麻蛋不用，全能接受。哎，你吃说吃馅儿， 嗯， 这个差点了。但是门钉还是好。 哦， 啊、不一样。 我的就是对于吃的底线特别低。 哦， 就是我虽然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好吃，比如说、 嗯、 有一段时间那个鲱鱼罐头， 嗯 啊，又特火， 味儿特重， 味儿特别特别重。我们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品鉴团嘛、 嗯， 就说吃哪个看哪个是最难吃的、最难以下咽的，还作为一种惩罚的方式。我尝了一口那鲱鱼罐头，我不能说好吃啊，但是我觉得能接受，而且我能品出来它里边那好来。我觉得什么东西，你想鲱鱼罐头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 嗯、 包括臭豆腐都流传那么多年了，你说它不好吃，好多人都说我的天，这臭成什么样了，怎么能吃呢？但是人家流传下来了，我觉得就一定有喜欢它的人。 对 对，就有存下的必要。 对， 哎，就说豆汁一样，年轻人好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北京、 嗯、 北京的孩子现在有好多接受不了的。 嗯， 他为什么传下来了，现在还好多人追着喝。 嗯，对，相声不就说了吗，说怎么判定是不是一个正宗的北京人，就是把他踹地下灌豆汁儿。 那个 起来骂街的那是外 边。那有点特太那什么的、我知道的好多老北京他也不喝。 哦，也受不了那味儿。 我不喝、 哦、你就不喝。 不喝。 嗯。 不管就不就交圈不喝。 是吧，牛豆汁我也挺喜欢喝的。 嗯。 我是能够发现那种就大家觉得怪，但我能发现怪里边那种好。 嗯。 所以我吃东西的底线特别低。今天列举的什么茴香啊、芹菜、香菜、鱼腥草啊、紫苏，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原来我不吃鱼腥草。但后来呢这个就那串串香， 嗯， 他把鱼腥草和牛肉弄到一块了。拿辣锅一煮，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它的那个味儿，嗯，已经特殊的那种味儿啊，已经降到最低了。 嗯， 我觉得还挺好吃，跟那个牛肉配着挺棒的，所以现在也挺爱吃的。 嗯， 是。 牛老师，除了羊肉馅儿的饺子，您稍微顶一点，其他的有不爱吃的吗？ 牛羊肉基本我都成，基本我都成，但是啊， 其他的比如说菜呀或者什么 啊。菜什么问题不大，像刚才胖说这个折耳根， 嗯 啊，我呢也行， 也行， 也行，但是呢、嗯、仅限于拌着吃。 好，哎，那也就不错了 啊。 就刚才小胖说的第一个茴香 啊， 我就不爱吃 茴香，你不爱吃， 啊、不爱吃。 这个咱俩不一样，茴香我就比较爱吃， 嗯、 不但是吃馅饼啊，吃饺子、 嗯， 吃包子， 嗯， 哎，炒着吃我也爱吃。 嗯、 哎呀， 那再拌点花生豆我也爱吃。 我天哪！ 啊。 在家里，只要我妈一包饺子，我就问我妈什么馅儿的。嗯，茴香。哎呀，行行，那这样吧，给你单包一点韭菜的，可以。 哦。 因为这茴 为啥？ 就那个我一吃吧，我老觉得它不容易进滋味儿。然后再其次吧，一吃吧就觉得我在吃那个松树苗子，你知道吗？咔咔咔的，就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是真不爱吃。 哎，我还特别爱吃茴香那味儿。饺子第一爱吃韭菜，第二爱吃茴香。 你说这两样我都爱吃， 是吧？ 哎， 包括其实相对饺子馅儿来讲，反而是什么白菜馅儿的、萝卜馅儿的，我一般。 哎呦，白菜萝卜我也爱吃。 那您爱吃饺子主要是？ 对，我爱吃馅儿活。 哎 哎，确确实实。当然刚才说的，我没想围着他不吃茴香里面。 那咱就先说几道茴香的菜吧，怎么样？ 行。 哎，你看小花居就说了，紫苏不怪啊，我都是洗干净蘸酱吃。 嚯、 哦，你看。 就有人认为不怪， 对， 是不是？还有他还理解不了那些人觉得怪的人，还有这个他还说了，说吃过十三香味道的鸡蛋摊油饼吗？切碎丁的，我做的。 哎呀， 不是 这个味道， 这个菜不单怪，这个 招数也怪啊。还有人问问题的，方说了，牛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茄丁卤的详细做法吗？ 没问题，这 是想吃面的， 是吧？ 没问题， 咱们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来吧， 没问题。 咱先拿茴香做几道菜呗。 拿茴香做几道菜 啊？ 能做菜吗？ 能啊。 啊？ 能啊。 好吃吗？ 板妈 去了。 行，哎。 最简单的，当然这一般饭馆是不卖的，都是居家过日子。你比如说弄一个肉丝炒的茴香，那肯定不能用茴香毛了，就得用茴香杆儿，还得大你买的时候得瞧瞧呗，大致它要嫩。这是一个，准备点五花肉的肉丝，准备点姜丝、葱丝，可割可不割，这就齐了，就跟我们炒木须肉一样，生炒的方法，咸咸的滋味。肉丝煸完了以后呢，得带点色呗。哎，你得先搁着酱油，是吧？煸香了以后，肉香出来了，下花生，不是下那个茴香，下茴香翻拌均匀，这茴香一扒拉就熟了。哎，其实跟那做猪肉茴香馅的饺子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可以下米饭，像这天来个特殊的味道，喜欢吃这个，吃饺子不方便，这个方便。配点米饭。挺地道的。 那您往这里头放的那个肉应该偏肥一点吧？ 当然了，就当然有人你肥瘦就行，瘦点也没关系，瘦点您呢，如果要家里边有现成的猪油吃点猪油炒啊，若有鸡油吃点鸡油炒啊，它一定好吃。当然了，北京人呢喜欢色重的，所以做这个菜的时候，肉丝上一定得煎点酱油，这色儿得重一点，再出香，绝对就不腥了。然后这茴香呢，哎，炒的脆一点，这出来以后，哎，下米饭啊，吃烙饼啊，哎，都挺地道的。 哎呀， 是吧？ 哎，那您刚才说的那个茴香，然后跟那个花生米，那个也简单吧？ 那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就是你在市场上不是吃过那老醋花生吗？ 对， 那老醋花生流传好多年了，是不是？这流传老醋花生的时候，刚开始还要怎么做呢？去了皮儿，不炸的花生米，去了皮儿，拿醋泡出来的，那也叫老醋花生。但是后来就没流传下来，现在更多所谓的老醋花生。都是炸完了拿点醋老陈醋一泡，这就上桌了。最简单的，其实这个花生跟这意思差就是一样，茴香切碎了，把这花生米浸泡透了以后，加上浸泡透了，焯一道水，然后拿两两的鸡汤带味儿的咸鸡汤一泡，把这花生米泡入味儿，捞出来，然后撒上茴香苗一拌。就是花生米是白的呀，是芽黄色呀，水的灵的，哎，配上点咱们这个茴香苗，您它就滚在一起，粘上了，拿小勺碗，拿筷子煎呀，都行了，搁嘴里吃，叫汉香锅啊，另个味儿 呢。这小菜儿，花生豆拿鸡汤泡， 那怎么了？你现在说都是做蓝莓山药，是不是？最简单，现在你看到哪儿都是蓝莓山药。后来都省事儿了，直接给它蒸完了以后擦成泥了，来点蓝莓酱， 对， 弄个几个一挤，哎，觉得还挺新颖，跟吃西餐似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叫鸡汁山药， 鸡汁山药。 哎，我们那时候我们村里卖的菜就是鸡汁山药。 您村真富，我靠！ 不是，山药得会吃，它有时炒的，有时蒸的，有烧的，有趴的。但是我们那儿都卖拌的。我说一说这几十年前就卖拌的。去了皮一切，上要切滚刀小块，或者切什么像罗锅腰的，像咱们炒虾仁那配料似的，那黄瓜弯像切那个似的，然后水里边一冒一焯，焯完了以后呢，一拔凉，拔完凉以后用凉鸡汤带味的凉鸡汤到里泡着，泡头入味您来了，一捞，装盘，点上个泡好的枸杞子，你看红白相间，您一吃。又脆又香，而且鸡味非常浓，还得浓的好鸡汤。 哎呀， 哇， 最简单呀！ 那你现在边上越就变成蓝莓的了，省事儿了。 嗯， 哎，有爱吃甜的来这么一口，但是我们那时候做咸的。 嗯， 你看，有跟我一样，有跟我不一样， 是谁、啊？ 对吧？你看，人梅梅姐就说了，以前我也不吃茴香，婆婆包饺子总给我单包一份韭菜的，不过现在慢慢适应了，主要适应的原因是我儿子爱吃，所以我得随着他。 啊、哦，特别好， 这 看来还是亲情改变了。哎， 嗯， 这个老崔也说了，说哎，马冬梅做那个茴香打卤真的有吗？好吃吗？ 什么梅？什么马 什么？啊，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今天咱们两个小时的节目绝对是有味道的节目啊，就一说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那个味道就已经在脑海中出现了，好像那嘴巴里边都已经尝到了。 嗯 啊，除了刚刚牛老师说的那两道，一个是鸡汤的山药，还有一个鸡汤的花生米，这是真没吃过。 一会儿咱再说俩花生米， 还有花生米、啊， 随便。 哎呦我的天， 那种 爱喝酒的是不一样，这下酒菜得整好几样是吧？花生米席呀、啊，这是。 嗯，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时段咱可能聊不了那么多了。 对 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想一块聊一聊的， 嗯， 都是反正。这是今天周末，明天周六日天也比较热，而且周日好像还下雨， 是， 所以您可能出不去了，在家里边做点好吃的款待一下自己啊、 嗯、 想吃什么想做什么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分享一下 CHWL876、 嗯、 有这个好多朋友问什么，说紫苏叶子跟苏子叶和紫苏是一种吗？那味道好像差很多。也问问牛老师，说这苏子叶除了生吃拌着吃还能怎么吃啊？还有这个想用茴香做打卤的，还有这个想刚刚做那个茄丁卤的 啊 等等等等，一会儿让牛老师来回答、 啊、行 好吗？咱们要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给我们说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先来说一说咱们北京呗。最近几天好像一直这么热，好像周日还是周六就有雨了，是吧？ 应该是周六没有，周日还得到后半夜。所以说呢，双休日这个天还照样36-7度。今天呢，应该说是南郊观象台为36.6度，那么城中心区域自动站测到的38到40度的这个地方非常多，所以今天是特别特别的热。 嗯。 而且呢，空气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特别强。光照呢也是非常强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道面温度好多地方都将近是达到了60度，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明天还是晴天，道面温度依然很高。一个方面呢，驾车出行的朋友这个出门之前检查一下胎压，另外的话呢，不要在这个道路上长时间高速行驶。那么明天白天呢，应该说这种天气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假如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尤其是这个中午前后不要这个在这个外面这个溜达，应该说这种天儿特别容易中暑。未来几天呢是这样，就是周五后半夜有一股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雷阵雨天气，就周一周二周三未来一周啊，降水次数比较多，但是呢降水过了之后啊，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所以说呢闷热的程度只能说有所缓解，闷热天还是依然存在，所以说呢近期防暑降温还要放在首位。这是北京。那么咱们再关注一下12号台风云雀。12号台风呢今天上午10:30在这个上海金山区啊沿海已经登陆了，登陆时的中心最大风力为9级，上午11点的中心仍然位于上海的金山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依然是9级，预计啊它是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那么受云雀的影响呢，这个东海西北部、黄海西南部、江苏沿海、上海沿海还有长江口、杭州湾这些地方呢都有6到7级的大风，其中呢杭州湾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受这个云雀的影响呢，降水也是强度比较强，在这个浙江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苏西南部将有大暴雨，降雨量为这个100到150毫米，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呢，这个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除了上述地区外，还有四川盆地西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还有黑龙江的中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 这个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这个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在这个甘肃西南部啊、青海东部、四川盆地有重大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在这些地方，说句实在话，去那地方旅游呢，一定不要爬山，因为什么呢？长期的降雨，山体容易这个滑坡，而且呢，还特别容易产生泥石流的等次生灾害，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其他地方呢，气温比较高，而都是维持在这个35-36度的高温，所以如果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嘞，谢谢您的详细介绍，也提醒您注意防暑降温。 好， 好， 谢谢， 再见，刘老师，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有两条事故路段要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京通快速路的高碑店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而且25号信息员也给我们说了，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上清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上清桥有事故，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今天咱们说的是有味道的菜啊，这个味道呢是打着引号的，有可能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些味道难以接受，但是我相信肯定有好多朋友说，哎呦，这味道是我最喜欢的。 是，你比如说 Hawk 就说了，我周围啊有不吃葱花的、茴香的等等都有啊，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不爱吃的，因为人家说了他跟小胖一样 哦， 自己那底线特低， 哎， 说比如什么榴莲呀、茧蛹子呀、什么炸的蝗虫，哎，全吃。 我也是，我能尝鲜，就是有好多人说一看这外形，哎呦不行，一到云南啊，包括像广西啊，那边那种就是昆 虫， 哎，料理比较多，说哎呦不行不行，看见就不行。我说我其实也不能说爱吃，但是我能尝。像蝉蛹吧，是从小就吃，从小还真爱吃。 平常的是吧？ 哦，那太平常，太普通了。其他的那些什么蝎子，还有那个小肉虫吧，咱就叫它小肉虫、小白肉虫。 嗯， 哎，那小白肉虫 高蛋白， 挺好吃的。 嗯， 单人，我就当那个黄金米吃， 哇， 真挺好吃的，有那种爆浆的感觉，但是后味儿吧稍微有点腥，其他的我觉得都还 OK。 真难为你了，都能说出爆浆的感觉，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因为他刚才说蚕蛹，那蚕蛹炒完了不就这个吗？ 是， 哎，它有点爆浆，嘿， 哎。 还挺地道， 那好吃， 哎， 好吃。 那个竹虫啊、沙虫啊这些东西，它也有， 对， 爆尖，但关键是为一个炒，再一个那点蘸水， 对， 味儿一定得厚 重，哎， 对，对。 你去海边吃那沙虫，原来好多，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那沙虫是真鲜呐，非常简单，就是酱油水。而且他们所谓的酱油水还不跟咱这儿的，也不像南就是上海那边浓油赤酱，非常简单的，可能就烹了点这个生抽一点点，但是你嚼在嘴里首先又韧劲儿，我喜欢吃有点韧劲儿的那种东西，其次你尝它那个鲜味儿，哎呦好吃极了，虽然看起来啊就跟一蚯蚓的干蚯蚓似的，但是吃起来真的好吃，推荐大家去海边，比如说您去厦门或者是潮汕那边的，都可以吃到，特别好吃。 赵琦说，哎，说到回乡，说前两个月世界杯嘛，然后他就去俄罗斯了，去那边以后，哎，给他惊到了，他说，哎呦，人家那儿特别喜欢吃生的这个回乡的配菜，他说比如说煮一土豆，上头都得撒一点生的回乡，说看样子呢跟咱们用香菜的方法是一样的。 哦， 他说我这人吧倒是对蔬菜啊没什么挑剔的，唯一的例外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从来不吃茭白。 哦， 我觉得茭白呀是可以接受的，你说你不吃一定是做的不好。 对， 那你说这茭白 刚才说了两样菜，一个茴香一个茭白， 嗯， 都得吃荤腥。 对、 哎，素了不好吃。 对、 哎，一个是油水、哎，一个是肉，没这两样配着、啊，不好吃。 你看人 Sam 说了，说回乡馅饺子多好吃啊，多香啊，我特别爱， 我也特别爱， 我也特别爱。 行， 人家他说 你们仨可以凑一桌。 人 Sam 说，我就不爱吃茄子。 茄子多好吃， 茄子多好吃啊， 茄子馅更好吃。 哎，茄子馅真没吃过。他说吃茄子感觉怪怪的， 嗯， 那是没做好。 对， 知道真的，这你甭管是圆茄子、长茄子， 嗯， 哎，我都爱吃，甭管是烧茄子、熬茄子，我也爱吃， 嗯、 包括茄子酸、茄子馅，我都喜欢。 是，哎，我怎么觉得咱今天的路数是大家说出来您不爱吃什么，我们就拿这不爱吃的做一个， 哎、 是不是这意思？ 哎，那个回向这个还让牛栏今儿再做俩吗？ 还做呀？ 如果不做，咱就做别的啊。 做别的吧， 可以 做别的吧？ 是， 有没有换一个？ 可以啊， 换一个，咱按这上面走吗？ 芹菜啊， 芹菜我觉得有味儿吗？不挺好吃的吗？ 芹菜挺好吃的， 但是呢， 又降血压。 人家说这有味儿有也对，为什么还叫药芹呢？ 哦。 是不是啊、 哦、 芹菜还叫药芹呢，它有点特殊的味道、哦、但是现在的芹菜似乎味道就淡了，没有我小时候的芹菜的味儿那么冲， 那么冲了。嗯， 对，不知什么原因啊，不管什么，你从西芹开始进来以后你再看吧，反正我们这芹菜的味道似乎就淡了很多。 哦， 后来市场上就卖的是香芹等等的，其实我倒觉得芹菜非常好吃，当然这个呢也是，你比如北京人比较爱，北京人比较爱吃的， 嗯， 哎，一般就是弄点肉片炒的芹菜， 嗯， 是吧？五花肉嘛，哎，炒的芹菜就非常好吃， 嗯， 那也得需要油水，吃芹菜馅饺 子、 包子都好吃， 对， 芹菜村儿， 嗯， 夏天吃面，芹菜村儿也好吃， 对对对， 啊，芹菜馅儿也棒着呢， 哼， 哎要。你最喜欢，比如说维子说喜欢吃芹菜，就是牛肉的芹菜， 哦、 嗯， 牛肉芹菜馅儿，羊肉白菜馅儿， 对， 猪肉茴香馅儿， 嗯， 是吧？虾仁韭菜馅儿， 对， 或者叫鲅鱼韭菜馅儿， 嗯， 这吃馅儿的这个， 哎呦， 有特点， 哎呦，我这饺子的馅儿的世面还得多见见， 嗯 啊，我吃的比较独一些， 嗯， 就吃韭菜， 就才俩馅儿嘛，就那俩馅儿。 啊，饺子茴香， 别的不吃， 哎， 别的多尝尝，好吃 吗？ 这个季节，你比如莴笋，莴笋馅饺子， 哦， 那绝对地道。蒜苔馅的饺子地道， 嗯， 这馅儿多了，尖椒馅的饺子、 哎、 地道， 嗯。 然后再跟你说，西葫芦的， 羊肉 的 羊肉葫芦 啊，这多好吃， 包括我以前说那西鸡的好吃 哦， 然后扁豆猪肉的好吃 哦， 豇豆的扁豆的都好吃，茄子的 啊。行行，咱不说馅儿了啊。 拿芹菜，咱还做一个嘛？我觉得那也挺简单的。 芹菜要做，呛芹菜省事儿， 呛 吃 的啊， 是吧？就那花椒油呛也行，海米呛也行。当然，这个呛的是什么？我们这就说水焯呛啊，因为我们这呛菜里边油花呛、水焯呛。 嗯， 哎，这是水焯呛。其实焯芹菜，刷洗干净以后，你得抽了筋。一边抽一边的掰成寸段了，是吧？ 嗯， 掰成寸段以后，您准备点小料，这里边最简单的，您得有点葱花吧，是吧？有点细细的姜末吧，然后呢，准备点花椒粒儿，咱呛一个芹菜段，特别简单的。水锅上火，开了水，水开了把芹菜下里一打滚一焯，捞出来，别过凉， 就热着。 对啊， 嗯， 别过来啊。 那芹菜是到什么程度？是微微软了还是？ 不，别软，稍微一打滚， 稍微 一变色就捞出来。 嗯， 然后呢，锅是回火，哎，搁上油，您把花椒粒下锅，哎，炸成黑，慢慢小火炸，不要那麻味儿，要香味儿。 嗯， 有点黑紫色了，马上您再怎么着，下去姜末跟葱花，然后搁上点盐。把火一关，把这芹菜倒里边翻匀，拿锅盖一盖，稍微一焖，也盛出来。愿搁醋来两碟醋，装盘齐了。 嗯， 这呛芹菜， 嗯， 得稍微焖一下， 嗯， 那点花椒的油的香味儿全沁进去了， 嗯， 这叫呛。或者说您不要下锅，直接呛完了以后，把这个装盘里边，把这花椒泼在这上边，上面再盖个盘，再焖一焖， 啊， 齐了，这呛芹菜。好吃 好吃好吃，桶里还可以做好多东西呢，呛黄瓜也可以这么做， 瓜条可以啊， 是吧？ 哎，呛东西很多啊，你比如刚才说这个怪的， 嗯， 什么是怪啊？说胡萝卜还怪呢， 嗯， 是吧？ 嗯， 有人不吃胡萝卜，我们老说胡萝卜它营养丰富，小人参嘛， 嗯， 是吧？赛人参非常好，又叫红根儿，你比如这有特殊味道，有人不爱吃，但是营养丰富。那你比如说这怎么做呀？你比如说我们切成细丝儿啊，煸好了以后，你先做假蟹黄的，是吧？ 嗯， 煸好了以后再杀成末，嘿，再煸煸盛出来胡萝卜油也好看，黄的，那个拿它做个点缀，包个馅儿，弄个什么都行了。那咱们要吃呛的呢，你看刚才小胖问的，吃呛的行，你给它切成细细的条，就像咱的一次性筷子那种特细的一种短的，哎，像那那么细，再配一黄瓜条，黄瓜条粗点，跟那一次性的粗筷子似的，切成俩人都切这么长的条，分别拿盐一揽，揽完了我们再呛一个，这回就呛一麻辣的了，像川菜里边的呛，拿盐揽透了以后，把水攥了，攥狠着点，攥干了，然后锅上火，您把花椒辣椒下锅了，哎，花椒辣椒给变前火慢慢炸，变成棕黑色了，这时候先下胡萝卜，扒拉扒拉。炒两下，刚一断生下黄瓜条，也攥过水的黄瓜条，再一扒拉，哎，这黄瓜条断生，您往里边加什么盐就不用加了，加点糖，来点醋，翻拌均匀，这出来，这夏天吃绝对地道，这也带味儿的菜。 嗯， 胡萝卜有人不爱吃，你试试这么炒完了以后，绝对的好吃， 就好吃了。 嗯， 哎， 要多吃胡萝卜，因为胡萝卜里有胡萝卜素。 嗯， 就是咱们说一直观的吧。就是你多吃胡萝卜，你知道有哪一点特别好？ 嗯， 就是比如说你嘴里有溃疡，把嘴咬了，吃它，好了，而且很快。 嗯， 真的。 这胡萝卜，刚才也说炒完，你看胡萝卜切完硬硬的，炒完了以后拿筷子夹跟面条似的。 嗯， 拌饭， 下酒非常好，跟面条似的，软的了， 嗯， 但是到嘴里奇脆无比。 嗯， 对。 啊。奇脆无比， 目前就没有拌饭的事儿， 哎。 所有你看，牛老师今天做的这几道，哪个跟饭有关系？全是跟酒有关系的。 哎，那个肉末炒茴香不是拌饭了吗？ 哦，那也算一个吧。 啊，来来，我们插空先帮助一位朋友啊，他叫天空，他说外地来气儿了，就是到家到北京来玩来了。 哦， 他说请问798和梅地亚中心附近有可以值得推荐的烤鸭吗？七九八有， 因为七九八那边，因为就是霄云路的四环外那条街上， 嗯， 我在那条街上确实看到过便衣坊，确实看到过，那个是可以选择的啊， 嗯， 当然没敢进，确实路过了。然后另外呢，在七九八那个边上有一体港，是一个大的商场，在商场的一楼正厅的那个地方有西河雅苑。你可以在那里头也可以吃烤鸭，它也是个北京菜， 嗯， 这是没问题的。梅地亚中心附近呢？ 梅地亚中心在， 就我怀疑他说的是大望路的这个，他、 大望路的、 不是木樨地的那个。 大望路的话，您就在国贸吃呗，有海天阁烤鸭一级棒，非常好吃。另外红馆这个、烤鸭也一级棒，只不过人均消费稍微高一点，红馆会比海天阁稍微贵一点，但是您要是请外地的朋友绝对长面的。 是， 而且海天阁的鸭子是现在公认的，如果啊北京稍微做一个排行的话，绝对能排到前五的鸭子、 嗯、 非常棒。您可以去这俩地儿，那边的北京菜的馆子相对少一些啊，相对少一些，您就可以往那边走一走，其实也没多远、 嗯、 走个大概1公里1000多米基本上也就到了。 嗯嗯，好吧，相比之下您还是听我的，您就在七九八那边吃吧。 行嘞， 便宜， 没问题。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陆苏苏说了，牛老师您好啊，现在呢好多朋友都来这个北京玩，很多呢玩的朋友呢都想带点北京特产回去，带什么又带烤鸭、哦，但是带那真空烤鸭吧，真心味道一般啊、 嗯， 不知道 就是因为啊，烤鸭呀 啊， 得吃那个 对对 热 热腾腾上来 脆的。 您想那抽了真空了，嗯、带回去保证是保质啊， 对， 它不会坏 是。 但是呢，拿回去它跟烧鸡不是一码事儿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倒建议这位朋友，刚才这位朋友叫什么？ 苏苏 哦，苏苏你好。感谢你啊，那么信任咱们，问咱们一聊。其实这个我倒觉得，你在北京你喜欢吃烤鸭，我估计家乡的朋友他也喜欢吃。 嗯。 但是呢，说咱们千万别买这个，咱们叫什么蒸抽真空的这个，这一回家您就剩砍块了，就没什么意思了，是不是？因为您不会骗。 嗯。 吃烤鸭得讲的片片。 对。 是不是这意思呀？ 嗯。 他我倒建议您，你比如在北京游玩了，游玩完了要回去之前。就得提前买飞机票或者火车票呗，买完了您知道您什么时候走了，您去一趟，你比如我们北京的便方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烤鸭店知名的， 嗯， 是吧？咱不说是哪儿了吧，那我推您去便方呗， 嗯， 便方您倒是点只鸭子，您再点点您爱吃的，您那吃，跟着鸭师说，服务员说了，让人家几点几点给您把，要走，要坐火车，是吧？把鸭子给您片好了，把葱酱饼都给您配好了，但是别热、 哦、 饼是凉的、 嗯、 葱酱给您切了，袋给您装好，人家酱有那个旅游包装的袋， 嗯， 说酱您准备好，鸭子呢给您片好了，码在盒里边，让它给您晾凉了，一光盒您带回去，多老远的，回到上海不是才3-4个钟头吗、 嗯、 您回家呢把这个鸭子拿出来微波炉里一打， 打个四五分钟，跟刚出炉的一样。哎，跟刚出炉的一样，只要这微波炉里打就行，或者不粘锅里别搁油，把锅先弄热乎了，码匀去煎它也行。哎，跟刚出炉的没什么多大的区别。啊，一定能尝到北京烤鸭这个美味。 嗯， 得嘞，真空的就别选了，打包一只，对吧？ 因为您打包，他当时给您骗， 对， 明白？我们叫心明眼亮， 是。 您别接山买老牛， 嗯， 是不是？花了钱了，接山买了老牛了，回去这没法退这个。 我先忍，担心小胖给人出主意呢。没事，抽真空的您买。买完了以后您在家里烧一大锅热油， 对对对， 然后这个手滴溜着那只鸭子就往身上泼油， 对对对对， 一直叫， 对， 好吃吗？ 从我没试过，多费油，开玩笑呢。我是看电视节目里边有一厨师朋友就教说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个鸭子、 起死回生， 哎，回复原来那样。 嗯， 因为外边热里边凉，一下它也能鼓起来，怎么着的、我看人家教了那几下，那鸭子还真鼓起来了。 嗯， 而且切出来片出来这个样子还行。所以我说是不是这个方儿也管用，我自己没用 过啊。过去是用这方儿。 是吧， 前提是你得会骗，你还得会炸、你还得胆儿大。是不是？ 是的。 现在微波炉，现在还有什么呀， 嗯， 我们还有 烤箱 。烤箱这都可以。 嗯 是吧， 你看星星刚不是有人说不爱吃茄子吗，星星就说、哎呀妈呀，茄子多好吃啊，咋吃都行、特别是把茄子烀熟了。控干了水，放点葱蒜香菜，用点熟酱一拌，你就吃吧。这可是东北名菜，烀茄子。 真的，因为茄子，我真觉得怎么做都好吃。您比如说，刚才有听众问那个茄子汆的面啊、然后包括茄子弄的馅儿啊、包括我们家老弄的那个烧茄子。我觉得尤其最后再撒点蒜，然后一拌米饭，我觉得怎么那么香啊。然后再其次我们家还老拿这茄子弄炸茄盒，中间裹肉的，然后越到夏景天、我爸我妈就越爱弄那个蒸茄子、蒸茄子有素的，比如说蒸完了以后往里头可以拌点那芝麻酱的、那还有肉的呢，都切好了、中间都放上肉，然后放在锅里一蒸，哎呀都好吃， 当茄子， 对呀、好吃、 还有吗？ 还有没时间了，哥。 多好吃啊！ 你说 我这想吃了。 炸茄盒，我的天哪、好久没吃这道菜 了，是不是？ 嗯，改天得自己炸点什么茄盒呀、藕盒呀，裹上肉一炸， 好吃， 好吃极了。 嗯，哥一听这个想，下酒。 来吧，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聊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8913。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编译坊的集团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夏明，谢谢。 今天我们聊的主要的话题呢，就是您觉得味道很奇怪的菜 啊。 当然，这个奇怪呢，我们自当是加引号的吧？ 是， 哎，因为。我觉得有人喜欢，一定也有人不喜欢。 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 哎，是是是是是，哎呀，我一说八戒，我就又差点想起一个菜啊，那个菜的名字叫棒打猪八戒。 哦， 棒打猪八戒。那就肯定有猪头肉。 猪头肉有， 肯定有猪头肉。 其他的呢？ 棒子，棒骨。啃着棒， 嘿，那叫骨肉相连， 还是用自己的骨打他自己的头？ 是土豆丝儿炒的猪头肉，棒打猪八戒。 哎呀，好好好， 来，那小豹发信息说了，说我最不爱吃鱼腥草了，说有没有哪个听众跟我一样的呢？我相信一定会有的。但是鱼腥草呢，哎，也是，主要得看怎么做。我先是还说呢，哎呀，今天说的这些比较怪的这些鱼腥草怎么做能好吃呢？ 反正我呢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尤其是加了热以后加了热以后我不太喜欢，凉的我还可以接受，还能吃点。为什么？我其实我也因为四川菜里边就净是用折耳根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东西其实就是把老的摘了以后削成段，先用淡盐水稍微的泡一泡，然后您要想拌着吃，冒一下就稍微一烫，这就齐了。然后麻辣味的调料一拌就齐，就拌红油的、蒜泥的都可以，没问题。像你刚才一开场就说那个啊，串串香，咱这里边好麻辣烫里涮，好那锅汤也 够味儿的， 够香。 哎，但是我跟您说实话，改天咱一块儿去尝尝去。真的涮完之后，首先锅里边是没有那个鱼腥草的味道的啊，其次鱼腥草本身的那个味道也少了，它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像面了的山药。 那就 好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 不，但它还有一点那个鱼的稍微有一点那个小腥味儿，那个小腥味儿特提气，就像那个你看牛肉好多涮那个的都拿特有味儿的东西穿一块，比如说鱼腥草，比如说有穿薄荷的，有穿那个泡椒的，这都是味儿挺足的。就是涮完之后给它点刺激，然后你吃在嘴里，牛肉本身味儿不是很足，而且它那个腌制过程啊，我估计也不会太长啊。涮在锅里，你想就涮那么会儿， 是 它能吸多少味儿出来？全靠那些东西给它提点味儿出来，挺好吃的。改天咱一块儿 好， 给您点几串， 没问题。 哎。 哥，咱们还是不吃他那个，我哪天带您咱们去一地儿吃猪油饼就得了。 这个我更喜欢， 是吧？吃猪油饼，然后我跟他们说放猪油多放一点啊，而且是当天新炸的。 咱一块儿啊， 哎， 嗯， 不是那边正好离你们俩住的地儿近， 是吧？ 哎， 行行， 哪儿猪油饼？ 就在南二环， 嘿， 南二环，真的好吃。 那就定了， 行， 先吃猪油饼。 哎， 吃完之后 就鱼腥草 夜宵就那个吃， 火，那那行，那夜宵我就不参与了。 别一块儿。 HZY 说了，白萝卜真接受不了， 哦， 甭管怎么吃。 哦， 可是白萝卜真的也很好，看怎么做。 也分萝卜。 哎呦，非常好，象牙白，是吧？过去反正北京不是特别不少，没有，但是没有这些年多。过去少，没有这些，但是这象牙白真的。您不管怎么吃，当然我们吃饺子吃馅儿，那是变萝卜。 嗯， 哎，现在这变萝卜北京倒少了。 嗯， 反正咱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多着呢，现在少了。 嗯， 哎，冬天偶尔有点变萝卜，哎，虾白居多了，虾白怎么吃都行。 嗯， 不管是做汤啊、炒菜啊，还是吃馅儿都可以，但是吃馅儿稍微差一点，不如变萝卜，它不出数， 嗯， 水头太大， 嗯， 尤其什么怎么吃好吃，拌着吃或者腌着吃， 嗯， 哎，效果好， 行嘞， 炒着吃也不赖， 炒着吃，反正我就记得原来我们家是，就是那种可以生吃的那种小萝卜， 小萝卜， 对，后面那缨还可以蘸酱的那个。 啊啊， 就那个醋溜啊什么，我都觉得好吃。 啊，醋烧的 啊，对对对， 啊， 好吃。 溜的，啊，烧的都行，包括胖刚才说这，咱说这萝卜， 嗯， 刚才咱说这萝卜，你说原来我跟你说回西红柿是吧？ 嗯， 这西红柿还是那么做，不用鸡蛋了，把这象牙白萝卜切片， 对， 先煸萝卜再煸柿子，你先煸完萝卜，哎，再把柿子往里煸，那烧出来你看看。 嗯，您跟我说过 是吧？ 对。 告诉你绝对好吃。 嗯 嗯， 这白萝卜刚才这朋友不爱吃，你说咱要说好吃吧又不合适。 对， 可是也有爱吃的。 嗯， 是吧？爱吃的你把白萝卜，哎，老皮一刮， 嗯， 切片放倒里切丝儿。 嗯， 切完丝儿以后拿盐一拦水，不用死白赖的钻，控净了水就行了。糖啊醋啊辣椒油啊，您再一拌。搁点烂蒜，搁点香菜末，这一拌，味儿就地道极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又引出一个还有味儿的菜啊，香菜有没有味儿啊？ 嗯， 哎，香菜用这里边， 嗯， 哎， 这香菜就引出来了。 香菜，刚才编辑还跟我们俩人说呢， 怎么了？ 你吃过香菜馅饺子吗？ 吃过，还真吃过。 他就说了，他可爱吃了 哦，是吧？ 后来 他那不单是爱吃了， 嗯， 他还有新的， 嗯，啊，对， 是吧？ 对对，各种的新的体会和做法。 哦， 啊， 我在家自己会用香菜梗炒肉片， 那也这不是盐爆里脊， 就 盐爆里脊， 差不多，就是用那个做，我觉得特好吃，哎，我也爱吃香菜，嗯。就是这今天列的这些带味儿的，没有我除了鱼腥草之外，没有我不爱吃的啊。哎，这样咱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因为确实太多了。有一个等了一个小时了啊，先跟您说声抱歉，这是望京大熊猫说的。这个牛老师给我说说红油吧，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周末我就靠这个大显身手呢。红油啊，您给调一个。 哎，红油不用调 啊，哦， 您呢不是要做点红油吗？ 对， 泼点红油， 嗯， 沏点红油。啊，最简单，您呢去市场上选点干辣椒回来。 嗯， 这干辣椒呢，跟您说怎么挑。您买了干辣椒的时候，你也别听人想不想，您看这辣椒摊上，它辣椒肯定有几种，是吧？您看哪个是薄片的，哪个是圆圈的，就是鼓里的辣椒啊，鼓鼓粒粒的，哎，还圆的呢。还有一种是扁片的，已经压扁了。这两样就买了扁的，那个味儿足，也出成率高， 嗯， 含水量低。买这扁片了，买回来以后，您给它搅开了，先擦洗。什么叫擦洗呀？给它放到盆里边，放到盆里以后呢，准备一块湿毛巾，湿毛巾啊，铺在上面，拿手一像洗衣服一搓这辣椒，把它那浮尘就全去了。去完以后，您给搅开了，搅成小段儿，然后呢，颠荡颠荡，抖了抖了，喝了喝了，哗楞哗楞的，听见有响，一会儿那辣椒籽儿出来了。 嗯， 您把辣椒皮子跟籽儿分开了，然后呢，锅上火，搁上一点油，把锅润开了就行。像现在家里都不粘锅或者铁锅都无所谓，搁上一点油，润润这锅这就行了。把这辣椒皮子下锅，您就炒去，慢慢小火焙。背着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辣椒啊就回软， 你就接着呗，背着背着一会儿就哗楞哗楞再响了，就有点变色，由这个艳红色的变成暗红色，再背背可能就稍微有点糊头焦边了，问题不大，给它盛出来，您给这盛出来放在一边晾着，辣椒籽您给它背背，单盛出来，这时候呢如果家有冲钵，您就把这个刚才背完那个干辣椒啊， 嗯， 一冲啊，有冲钵就冲，冲碎了它，没有冲钵家里有搅粉碎机，你就粉碎机打它一下，打成粗粉就成，打好了以后您准备小盆，您要不要做红油吗， 嗯， 这小盆准备好了以后呢，把这辣椒粉搁这小盆里边，然后加上一勺盐，再加上什么呀，加上点凉油，现在我们的油都是经过几托六托的了，没问题， 嗯， 直接把凉油加进去，和冷潮乎了，就像我们和面它潮的了，潮乎了以后，这个辣椒面潮乎了以后，您呢再切点葱花搁这浮头，然后呢再搁上一捏花椒也搁这浮头，然后这边您就做锅了，锅上火你就加上油，加上油以后呢甭管油温高低啊，加上油以后你把这煸过的辣椒籽也放进去， 嗯， 放在油锅里先炸去，慢慢小火炸，那辣椒籽的辣味不是都出来了吗，这辣味出来以后给这辣椒籽捞出来就不要了，因为它已经没味儿了，味儿都容易油了，然后继续烧着油，把这油烧热了，烧热了以后呢，什么叫热呀，你要没有把握，不知道油温多高的时候呢，你觉得油已经有点冒烟了，你呀掌握不好油温没关系，这时候你就拿俩葱花往那锅里一搁，你看马上就说话的功夫，一两秒钟这葱花变糊了，关火，你就把火关了，然后呢拿勺一勺一勺往里边拐，浇在这个葱花跟花椒上，浇上两三勺以后呢和冷一下，再往这油往里边再浇两勺，再和冷和冷，然后油温就已经下来了，再往里冲，这个红油就算好了，但是当时吃味儿不行，第二天再吃， 哦， 这辣椒面就沉下去了，刚给浇完了以后在浮头汪着呢，等它沉下去以后颜色也红了，辣味儿也足了，香味儿也上来了，你再拌什么菜吃，我教您这红油不敢说好，俩字儿能吃， 嗯，真的，原来住筒子楼的时候， 嗯， 真的，谁家要做这个，我天哪，整个楼道里都能闻得见， 嗯， 味儿可窜了， 嗯，哎，有的说做红油还往里边放点醋是干嘛呀？ 那些叫故弄玄虚，还有割牛肉的， 啊， 嗯，啊，还有割芝麻的，那芝麻撒浮头有什么意义啊？ 嗯， 而且都是芝麻仁儿，这生撒有意义吗？那根本没有意义，知道吧？如果是芝麻仁您备了，是芝麻带皮的，您备完了以后炒完了擀成粉了，您冲进去情有可原，它的咬的是香味儿。您搁点那芝麻仁为了好看，您吃出的香味儿，生一个芝麻仁它有什么香味儿啊？所以好多是叫什么用？刚才我说那话可能伤人不合适，但是我又一时找不出那么合适的词儿，叫故弄玄虚，这是。 不用哥，您就按您的老话说，您说您那村不这么做，嗯，不就 对？确实我们村不这么做。 得嘞啊，这是红油 KOP 说了，哥们儿吃铜锅涮肉啊，先得用那羊尾油肥肥锅。 嗯， 我呀能制止就制止。他想问问几位，说羊尾巴油嚼着什么味儿啊？ 哎呀， 喜欢吃肥嘟嘟的，非常好吃，又滑又嫩。嗯， 过去我不知道，过去啊，羊尾油是就是肥锅的时候，它是怎么是也是切成薄片肥吗？ 过去太少了，就这些年才兴起的。 哦， 过去了谁吃涮羊肉点盘羊尾的？没有， 没有啊， 因为特别肥。 哎，哦， 知道吧？嗯，因为过去我们吃肉啊，都肥瘦相间的居多， 嗯， 没有说一纯瘦，都是肥瘦相间居多， 嗯， 知道吧？用不着这个。现在是什么？把各个地方现在五羊的堡垒肉都给涮了， 嗯， 腿肉也涮，腱子都涮， 嗯， 都能涮， 嗯， 是吧？过去可没有这么多。 哦， 嗯，啊， 明白。 过去这几个部位， 嗯， 啊。 来帮助一下 Fiano 啊，小胖 在哪儿呢？ 九个男的公司聚餐， 雍和宫附近，吃饱吃好，人均250。 人均250， 那谁家拿得下来吗？ 得悠着点 啊， 不能冒着点， 自带酒水就够了。 哎哎， 可以吧？ 可以，淮阳府吧。 嗯 啊，九个男的，您提前订一包间，如果那个什么的话，您可以订到三楼啊，三楼呢有这个大包间，如果三楼没地儿了，您就订到二楼的包间。然后呢，菜呢有几个不错的，不知道现在小龙虾还有没有了啊？像那个那边的高邮湖的双黄的鸭蛋，是一定得点一点尝一尝的。 哎、你吃点他那个炒虾仁 特色、 哎、 是不是、 嗯、 对，小龙虾哪儿都能吃， 对对， 炒虾仁是难得的 哦， 是不是？ 得嘞， 反 正您会吃啊、另外 那不是拿勺舀着吃多地道啊， 是。还有他们的那个年糕炖黄鱼， 那不错呀、啊， 哎，也是 非常 好的。 不是他们家的，就是你刚才说这家，菜都非常细致， 对， 精道， 对， 啊，而且呢，正儿八经的淮扬菜， 哎， 是， 对，您去那儿吧，啊，就推荐您去那儿了。还有这个，也有人跟我们分享的，学会忍耐说了，湖州的臭千张。哎呦，那个臭哇！他是用豆腐皮卷着臭豆腐，然后再发酵。 哇，那真窜黑！ 这改天得尝尝。 喜欢这个味儿呗？ 喜欢这味儿 是吧？喜欢这个味儿呗？ 来吧，我们这样先进两条广告， 哎， 一会儿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北京同安阁说了，我感觉啊，像烧茄子、醋溜土豆丝儿、西红柿炒鸡蛋，不论是饭店啊，大小饭店，还是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包括家里边，好像就没有做的不好吃的时候，我都非常爱吃。 是， 这个朋友跟你似的， 是 真的， 因为全是下饭的， 不是，他也比较宽容。 是的，是的，是的， 嗯，真好， 嗯。这个花问了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 啊、 上半时段结束，一直到刚刚说完那臭豆腐、臭千张啊。 啊 之前我都一直在想着那个茄盒呢， 哦， 正好人家花问了，说想问问牛大厨，茄盒外边裹的那糊怎么和？ 那其实两种方法， 嗯、 一种呢就是面糊，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水粉糊，啊，这两种糊都行。当然，这个水粉糊呢，如果有条件的，建议您就把咱们家淀粉，您家不是玉最近咱们老百姓常用的不就是玉米淀粉吗？ 嗯。 您把这玉米淀粉啊，拿水浸透了以后泡好了，说白了稠一点，跟稠粥似的，这个稀稠就做茄盒就可以了。但是您一般不好挂，你一挂呢，茄盒不是您不管是两片夹着东西，还是切的夹刀片、 嗯、 里边肯定夹着您不管是三鲜馅儿、猪肉馅儿还是羊肉馅儿，什么馅儿吧，馅儿都弄好了以后，您是不是得蘸点粉封封口啊？然后您再挂上这糊下锅炸去。我现在说的是这个糊， 嗯， 这个糊您和着跟那稀粥似的了，这糊行了。这里边糊里边让它多多少少有点盐，它一会儿吃的时候它里外一个味都有咸的， 对， 白的不好吃啊。您把这个糊准备好了以后，搁上点盐弄好了，它不是不好灌吗？我刚才说，那这时候怎么办呀？您锅呀上火， 搁上一点水，然后呢把这个糊崴一点儿，在这个水过来和了匀了一会儿，一加热它不是打了酱子了吗？ 嗯， 是不是打了酱子了？像我们沾东西的酱子，打完那稠酱子，您拿盛出来晾晾，晾晾不烫手了，您再跟这个您和好的稀糊一块和了匀了。 哦， 然后您再蘸这个茄盒下锅，它就容易挂的，还挂的非常匀。您再下锅一炸，这就行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您如果家里边有发面的面肥，这个湿淀粉呢和好了以后，您搁上一点老面肥和稀释它，它炸完了又酥又脆不说，它也容易挂上。 对， 两种方法、 哦、 都可以，还可以您做成面糊，但是您要挂面糊呢、哦、您里边建议您搁一点小苏打，在面呀稀释以后搁上一点小苏打，再搁上点什么，现在我们说这泡打粉， 嗯， 一块和了匀了，再搁上底，搁上一点勺，搁上半勺油，和了一会儿，醒它个十来分钟，您再拿这个面糊挂这茄盒，它炸 脆了， 它也又酥又脆。 哦， 啊，这几种方法您都可以一试。 您看，学习了，原来我就直接裹面，最多上面包个蛋清， 哦、 然后裹上点面，直接下去炸去。 这不一样，还有蘸、还有蘸干粉的也可以。 对，干粉也可以炸。 干粉呢，就是你得回蘸。蘸干粉里边的封口的地儿，先蘸一层干粉， 嗯， 然后呢，这茄盒或者藕盒两面都蘸上干粉、干淀粉，蘸、完了以后给它挪出来。我们现在不有喷壶吗？ 嗯， 那小喷壶，噗噗噗一喷就湿了吧？ 嗯， 再蘸一层，蘸完了以后再喷一遍，等那个干粉那个干粉稀释了以后，吃着汤以后再喷一层，再蘸一层，这就三道了。三道以后就跟挂了糊一样，就厚了。 哦， 知道吧？然后呢，准备油锅，油锅都给准备好了，热了，该下锅之前，噗噗噗再一喷，为什么？要不然干粉就落油锅里了。 哦， 啊，你要我把我这点招数都干了，这咱绝不隐瞒。 小胖，你周末可以试试。 哎，真的，我原来炸的时候满锅都是飘的东西。得嘞啊，要进广告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跟牛老师一块聊聊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腾讯网卡来啦！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互拨全免费。

慢慢呢，大家都把这有味道的菜真的变得好吃极了。 是，而且越说越香。 是，都是觉得什么都这么好吃的。 对呀， 是不是慢慢底线就跟我一样了？ 越来越低， 口其实挺刁的。 因为过去好多人确实是有好多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嗯，对对对， 他抵触以后他就不吃了。 是， 因为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味都融合了， 嗯， 大家呢都有条件了，都来尝一尝，哎，偶尔一尝，哎，这东西很好吃啊，他可能就、嗯、就打破了这个了， 嗯， 是吧？ 而且也就像您说的。有可能原来不爱吃啊，是因为第一次吃，吃的要不就是食材不行，要不就是做的没做好。 没错， 一下说哎呦这怎么这味儿啊，后来您可能偶尔吃过那么一次，哎，比如说牛老师做的，或者去外边馆子吃了一次、嗯、哎这不错，哎，可能就会改变您的看法 啊。有时候几个人起着哄的尝尝没事儿， 对，是 啊，尝尝，哎，这味儿不错，可以接受，挺好吃的，跟我原来吃的不一样啊。 对对对， 哎，变得爱吃了就 是的。 嗯， 咱们先归拢一下吧。 啊， 咱们都说了哪几种这个味道比较奇怪的菜？ 茴香咱们说了，芹菜咱们说了，香菜咱们也算说了点， 嗯、 鱼腥草也说了。 嗯， 紫苏还没，哦，对，紫苏还有一问题咱还没说呢。 那包括那胡萝卜，其实也说了、 哦，胡萝卜也说了， 对吧？ 胡萝卜都能列在里边，真的。其他的像啊，韭菜咱也算说了吧。 韭菜其实那个韭菜才有异香的，就是苏子这个、嗯、紫苏叶这类东西呢，终归我们的生活的餐桌上还比较 少， 少少少， 比较少。 嗯， 更多现在你看市场上好多人买那个嘛，作为装饰点缀餐馆里边， 嗯， 老百姓还是基本上除了大白菜里边搁上点以外，没有什么的。 对。 是不是？这还是真的是偏门。 嗯， 这个其实愿意说那就说两句，不愿意说，其实我倒觉得有些那些东西说的， 是的，是的， 是吧？因为常见常用。 是、 嗯、 你这紫苏现在除了好多什么，你看那饭馆里做大拌菜里边给瓤上点， 对、嗯， 有的特殊需要的 烤肉， 哎，给上点、嗯、是吧？借点味儿。那过去那苏子那籽儿，喂鸟的，其实人吃也帮着呢。 哎， 那油性大呀。 是。 是你把那个备好了，小火还慢慢干的备完了冲就砸出来， 嗯， 喷着盐，炒好了的盐也香着呢， 嗯， 你可以蘸食啊， 嗯， 啊，这个咱们都是经过实践的，不是胡说的， 哦、是是是， 这不是胡来的，知道吧？ 那咱们接下来先说苦瓜吧， 苦瓜、 啊啊，苦瓜挺好的， 哎， 苦瓜多好、啊， 苦瓜真的有一部分人是不吃的。 因为 真的 觉得 苦 啊！前些年不是流行吗？你看那个餐馆里边叫什么冰封苦瓜， 嗯， 嚯、 哦，有这词儿， 有 吧？ 有， 其实就是刷干净以后，瓜脑一刮，要薄片 嗯， 搁冰卷好了，冰箱里一震， 嗯， 您来的时候准备点佐料，那就拿出来让您蘸着吃就完了， 对， 那非常好。其实那炒过去都是炒着吃，比如四川的干煸苦瓜，叫干煸苦瓜青椒， 嗯， 干煸苦瓜青椒。 还带青椒呢？ 对啊， 这有什么吃头？两个素的炒在一起， 缺点肉啊。 当然， 就说呢，就是这个那时候讲的炒了一个技巧 哦， 干煸苦瓜青椒要煸好了，非常好吃。 这有什么技巧啊？是锁 水？最简单的说，这苦瓜不能直接炒，得先切抹完片以后，青椒呢抹成哎小段儿、 嗯、 或者是条。然后分别再用干锅先给它煸塌了样，然后再像你说的加肉啊加油啊加豆豉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再炒出这菜来、 哦、 那个干煸苦瓜青椒、 哦、 这其实技巧在这儿，前提是干锅先把这个煸了，煸都变了色塌了样，你再吃出来它又脆又香，还不是那么甚苦。 嗯，哎，问您一下，其实刚刚您说到好多有煸的，但凡是煸，是不是都得小火呀、啊？ 有些东西不是，你来干煸四季豆很少，像家庭里边过去那种煸法没有，饭馆里都是油炸的，因为真给那四季豆煸好了以后，那四季豆一定颜色不好看了， 哦， 黑黢黢的焦边啊，就不好看了。那饭馆里为了追求一个是快，二一个它一定要用油炸。炸完了以后它湛青碧绿，再稍微一炒就得活了，哎，它一定是炸出来的，那讲究的，你比如说干煸牛肉丝是吧，它得煸出来，但是现在哪有谁给你煸呀，因为那吃饭的人也不懂这个、 嗯、 到那儿去来个干煸牛肉丝快点啊， 嗯 嗯， 它 它要快， 嗯， 这快正好赶上饭口，您这儿喝酒，这是酒菜得先上， 嗯， 是吧， 嗯， 不能说好这酒菜都上完了上其他的了，一会儿随后给您上点干杯牛肉丝， 嗯， 应该不累，它不是下饭的菜啊， 嗯， 是吧，所以就得 明白， 更多都是炸的，但是过去那种煸的方法已经 明白， 但是干煸四季豆它一定是炸的。 好的，嗯，这苦瓜挺好的，还说吗？ 可以啊，喝多了 接着往下走吧， 可以啊， 可以 啊，嗯，韭菜还用说吗？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的韭菜怎么做都好吃， 就是炒鸡蛋、包饺子、炒肉，哪个不好吃？ 摊鸡蛋 啊，摊鸡蛋吗？ 好吃， 可以，好吃啊， 好吃啊， 嗯， 好吃极了 啊，还有其他的做各种菜的配料啊， 啊，对对对对对， 你比如我常做的一个菜，炒猪肝的丝。 哎， 您这就高级了， 啊，叫酒香干丝， 嗯， 用韭菜的香味配上姜丝，小料是姜丝，然后猪肝丝炒出来， 嗯， 我叫酒香干丝， 嗯， 你看你吃过这猪肝外边猪吃片，嗯， 对 对， 丝儿呢 没有 没有， 这肝啊是好多家庭里边不愿意去触及的东西， 对， 啊，处理不好， 嗯， 但是咱们随便拿回去做非常简单，而且还得是丝，哎，还不一个样 哦， 是吧， 嗯， 配什么就是韭菜白， 嗯， 你比如我们四川那里有干煸，干煸鱿鱼丝，干煸鱿鱼丝的配料搁点韭菜，就韭菜白， 就是头那部， 对啊，韭菜白那三叉， 嗯， 那做出来就非常好吃，跟那干鱿鱼干配在一起， 哎， 那绝配， 想想就不错，好， 绝配 绝配绝配 啊， 嗯， 您要炒个红，夏天炒个黄花粉，白菜丝儿，配点韭菜头，炒个黄花粉，也好吃啊。 黄花粉是 啊，黄花啊，我们的干黄花泡了，把头去了后，结两 打卤面做那卤里头不就 知道 吗？ 知道了。 白菜丝儿配点呢，酱好了的粉丝， 嗯， 再加上点韭菜头，你看白菜。这里边呢还得有点什么肥瘦肉， 嗯， 哎，你再炒出来叫炒红花粉当配头， 嗯， 就非常好，韭菜的多了， 是 啊， 嗯， 你腌点韭菜末，这天吃面也挺地道的， 对对对， 穷人嘛，是不是？搁油多了受不了，来点韭菜末，嘿，腌韭菜末拌面也地道着呢， 嗯嗯，是。轻舞飞扬说，最不能忍的是香菜，打死都不吃，还有什么？薄荷叶儿、苏子叶儿，打死都不吃，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嗯， 这朋友也够逗的。其实这几样都是美味。 是的， 你比如说香菜，香菜里边刚才说了说啊，他一般说做盐爆，主要的既做配料兼做调料， 嗯， 是吧？香菜叶饺子也地道着呢。 是， 啊，这香菜还能干别的吗？还能， 能， 嗯，是吧？多了，就刚才我跟底下跟维子这聊， 嗯， 现在这夏天假吃什么？ 嗯， 这冬瓜正上市，正吃的时候啊，又沥水，是不是啊？哎，来个冬瓜汆丸子吧。您出来的时候，迎门您再撒上点香菜， 那可香了， 是不是？ 真的可香了。 您喝个酸辣汤，没香菜，就好像， 嗯， 真的 就没有这风味儿。 对，差点意思， 是不是？ 但真的好多人都不吃这个， 是有人不吃啊，有人确实。 包括有很多外国朋友们来到这儿之后，他说香菜是什么呀？他说这个没见过，因为在国外他们用香菜相对少，原来用的少，而且他们那边的香菜相对小一点，看不出来。他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是闻一闻，一闻，哇，好呛啊！这反正也当香叶来吃，有的是特别爱。就跟爱什么紫苏啊， 嗯， 或者是那个他们的迷迭香啊等等，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有的是真的不吃，包括有好多小姑娘，你去吃那个面吃粉儿，都什么不要啊？啊，不要肉，不要香菜，不要葱啊，那不就剩面了吗？真有这样的啊？端木子说， 人还有麻辣味 儿啊， 哦，就差这个了， 辣椒也不放啊。端木子说了，牛老师您好，天这么热，您老还给我们解答各种美食的吃的方法、做的方法，您辛苦了。您说的我都非常受用，特别想念您。 谢谢您，谢谢您这位朋友。我呢，就是您爱吃，我也爱吃， 哎， 我也爱传播这个美食，是吧， 嗯？ 谢谢您。 好嘞，这个也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哥，说，你说那个油渣饼是 在哪儿呢？能不能说一下？ 南二环。 哪儿啊？ 不是 二环那么长， 南二环这一圈好，开车得溜溜 找啊， 是吧？ 不是，我就怕一说完了以后，哥，等咱仨去的时候，没位子都。 你是说北边也有店那个吗？ 对啊， 哦， 对啊，他在北边那牡丹园也有店。 哦， 哎， 这样一会儿回给您吧，行吗？ 发个私信， 发私信回， 或者让编辑，或者让编辑发私信。 对，哎。哎，你也知道在哪儿啊？这个 猪肉饼 啊，对， 这有没有光猪肉饼啊？ 有好多东西呢， 北京风味的菜 啊，京味菜。 哎，我还就喜欢就想吃这口， 啊、 但是那天我头一次咱先说这聊这个了，头一次去了一家，就离我们家不远 啊。 哎，小地方一瞧不是那么起眼，我说哎呦，遛弯走那儿老看见，那天突然间一瞧，嘿、哎。哎呦，好像跟原来有点变，稍微有点变化，那个门口， 嗯， 啊，还是那样嘛。但是我就觉得，哎呦，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的，我说我跟我们家的那街坊，我说得，咱俩遛一弯，遛一弯呢，吃北京菜去。我说哪儿北京菜？我说就哪儿哪儿。一说啊，我们家那桥头那儿，你知道吧？ 嗯， 就去了，就叫京味园。 嗯， 我还就特别特意进去了。就都大门家街坊就进去了，都到那儿，我也不现在忌酒了，也不喝酒， 嗯， 是吧？得，咱们找找我看看翻菜谱吧。 嗯， 人服务员非常客气，人家翻菜谱叫京味园，根本就没两样是北京菜啊！我一瞧八大菜一全有，我说哪是北京菜啊？肉皮冻是，疙瘩汤是。 那我说这儿好多都有，没说连门钉肉饼都有啊、哦，然后包括芝麻酱糖饼啊什么的。当然我说这都是主食啊。 哦， 菜也不错。 哦，那咱得尝尝去。我因为现在特别想吃北京风味， 是 北京菜， 京味菜， 真的京味菜。 是是是。 啊，嗯、您别问，到时候好，到时候去了我让我挺高兴的去、 啊。放心吧，放心吧。 行嘞， 啊、 行嘞。 啊， 京味菜、 哎。回答一下欧来的问题吧。他说：“牛老师啊。”酱爆鸡丁我在家呀老是炒的不对味儿，而且那颜色也不好看，应该怎么做呀？ 酱爆鸡丁啊，这个前提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是这样啊，人做酱爆鸡丁啊，有人使甜面酱，有人呢就是混合酱，就是甜面酱加黄酱，但是前提呢都是要把这个黄酱、啊、都过了箩以后都要蒸了，跟这个甜面酱混合以后再炒。这位朋友刚才说的是什么？ 酱爆鸡丁 老不对味儿， 嗯， 老的方法不就是甜咸味儿，它没别的味儿，就是鸡丁，我们过去都是使鸡脯肉，现在您可以使腿肉也啊，脯肉您切小骰子丁，切完了以后呢，黄酒盐，然后温上底味儿，蛋清淀粉，上完浆。我们说要用甜面酱也好，是黄酱也罢，黄酱一定要蒸熟了的，准备好了以后，您还准备点什么呀？你得准备点细细的，就是姜米或者是姜汁啊，姜米也行，姜汁也行，准备好了。白糖这得有，这常用的，没别说的了。然后锅上火呢，把这鸡丁下锅滑油，上好姜的鸡丁下锅滑油，就记住了，别给它滑成过熟。我们说断生即好，断生即可，不能过熟。过熟一个是在擀酱的过程当中会老一点，它也不往上沾酱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嗯， 哎，不要滑得过熟，我们就说七八成熟就行了。然后淋了油，这锅一定要烧热，不能有一点油，因为你酱蒸过了以后，或者甜面酱蒸过了以后啊，锅里边你滑鸡丁控一定要控净了油，不用搁油。 哦， 千万别搁油，哎，因为你滑完油以后啊，倒出来锅壁上多多少少是不是得沾上点油啊？ 润的。 哎， 嗯， 然后您把蒸好的酱下锅一炒。炒的同时下点白糖，来点姜汁，来点黄酒，卸开了以后继续的小火搅炒，搅到出糖全完全化了以后都拉了黏了，您才能把这个鸡丁滑好了，鸡丁下锅翻拌均匀，一边炒一边翻，一边炒一边擀一边翻，哎，翻拌均匀了就可以了，这就酱爆鸡丁，因为这个咸味全靠一点底味，还有这酱的咸味， 嗯， 哎， 所以小火特别关键， 对，火不是说特别小 哦 啊，在家里边现在也好办，不粘锅就成了，好做的多，因为它不粘了。 那过去火台冲了，嘎不锅没溜好，那嘎不锅子糊香味儿出来了。 对， 现在炒这个非常简单，但是爱吃这味儿的人现在不太多了，甜又甜啊，爱吃的不太多了。 嗯 啊， 来，因为时间不多了啊，咱们就不怎么说今天的主题了啊。 哦， 咱们就回答问题吧。 真是 啊，回答问题。 嗯， 先来帮助一下蓝，他说：“哎呦，可把您盼来了，您能给说说鲍鱼怎么做好吗？”鲍鱼 哦，您说是干鲍鱼啊，还是我们 肯定就已经发好了的鲍鱼吧？ 啊，现在的市场有小鲜鲍。 哎，对，鲜鲍 那个东西，您到这儿，其实您把壳撬开以后，把它刷洗拿出来，肉刷洗干净，您。其实跟红烧肉一块儿，您加会炖肉就成了。您把肉先炖的八成熟，盛出还放在高压锅里，把这刷洗干净的鲍鱼一起放在高压锅里，就七八分钟，上气儿七八分钟，关火就齐了，那就炖出来了，就非常好吃。 是， 就这么简单。就您把它起出来以后，鲍鱼出了壳以后，也刷洗干净很重要。 就是鲍鱼，比如说跟那个肘子。 嗯 啊，跟什么猪头肉， 嗯、 跟什么，反正就它怎么炖，你都觉得哎呦好吃， 好吃极 了，而且 就跟红烧肉一块儿，如果想吃辣味儿了，这里边搁点猪，搁点辣椒之类的， 对， 哎，就非常好吃。 是， 哎， 就是今年有春笋的时候 啊、 嗯， 应该是五月份之前， 嗯 嗯，那时候正好呢，家里老人也在家里边， 嗯、 连着做了三周的红烧肉加春笋加 鲍 鲍 鱼。 好吃极了， 你也得你也得往里再放点土豆吧？ 不放，一放一放土豆也行， 嗯， 也没问题，就是后边你就放呗。但一开始就其实用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方便。 是、嗯、 你这边就换上砂锅，我拿那砂锅炖的，把那砂锅往上一炖，这边呢肉炒的差不多了，加上汤也能水一开， 嗯、 啪往里边一倒，这时候把笋往上面一铺，鲍鱼往上一铺，不用管它了、 嗯。 到了中间的汤已经有点收的时候，拿那夸夸夸一护一晃，再稍微一闷得了。你弄土豆吧，你就得把控那时间， 对 你得什么时候，千万别让它太烂了。烂的都不成型了，又得让它稍微绵软点，又能吸肉汤、 嗯、 所以我就觉得费劲，就没放那个、嗯、 那个土豆还得选择好、啊、 对对对， 哎 对， 所以 这样 就直接弄那个，哎呦好吃极了， 好吃， 就跟红烧肉炖吧。 嗯 啊， F 问了，臭豆腐拌面怎么做？ 哎呀， 这个是牛老师最爱吃的。 哎呀， 嗯， 这位朋友这样，您怎么也喜好这口啊？我也好这口，臭豆腐拌面没别的，您买成不成臭豆腐，但汤也洗，您先给它豆腐盛出来以后啊，给它盐细了，再加上原汤和上匀了，您可以弄稠一点啊，也可以细一点，因为豆臭豆腐汤啊，它咸，它也稀， 嗯， 不愿意那什么就单拿出单盐，盐好了以后呢，搁一碗里边，浮头搁上点葱花，然后呢，您烧一份热花椒油。炸的香香的，往上一泼，泼完了趁着一和了，这浇头都算有了。先搁上葱花，然后炸一花椒油泼上。那您爱吃蒜的，您爱吃醋的，您单搁，这就煮面了。您码子准备好了，码多着跟吃炸酱面多来几样码。 嗯， 面煮完了以后，哎，反正我还爱吃。就臭豆腐，冬天要吃一定吃锅挑的臭豆腐面才地道。 哎呦， 那味儿不就更窜得快了？ 哎呦，那吃到嘴里还香呢。 嗯、 这现在这夏天，您过过凉水、 嗯、 是吧？当然讲究一点，过凉白开是不是、 哦？ 哎，现在省事，有桶装水直接过。 嗯、 这面一定要煮的稍微让它筋道点，过完了就更筋道。把人拿这个臭豆腐一浇，再弄点码。 嗯， 甭提了，哎，现在鲜毛豆。 嗯。 鲜毛豆有，黄瓜有，对吗？ 对， 这地道吧，您来点小白菜苗一车， 嗯， 这三样码，因为再讲点有象牙白萝卜，没有小萝卜，象牙白，您再切点萝卜丝儿， 嗯， 嘿，这四样码，来点臭豆腐，再吃这个，那甭提多好了。 嗯， 这说着说着，我这个嘴里边似乎啊， 口中生津， 那锅挑的有点厉害呀、 哎， 那不是一般的香了。 现在在北京哪能吃到这臭豆腐拌面？有吗？ 好像在 我估计是没有，因为人家馆子里边没法卖， 没法卖， 你知道吧？一卖有人家有的现在 嫌弃这个， 嫌弃这个 啊，有的人嫌弃这人怕这味儿。其实，但是我们吃的觉得哎呦非常开心，但人家受不了，所以咱这最好您回家吃吧。 真是得嘞，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别忘了咱们节目还有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您的姓名加上您的电话，我们随机抽取幸运的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咱要不回答一下 Tiger 的。 可以， 因为我也特感兴趣，这到底怎么做？ 嗯， 等您的这个韭菜干丝、酒香干丝 哦， 怎么做呀？ 哦，怎么做呀？猪肝儿，选猪肝儿，您选什么呀？我们叫细沙黄干，就是颜色越浅越好。韭菜您准备好就要韭菜白这一段，当然您那摘洗干净以后把头儿得去了，要不然有泥沙。 嗯， 咱先说，然后带着三叉切成寸段，然后姜丝啊切的稍微粗一点，要准备多一点。这个猪肝呢甭说了，您得片片切丝。 嗯， 切完以后用什么呀？一点酱油啊，先说一点啊，酱油、黄酒，然后盐，加一点胡椒粉，先给它煨上底味儿。煨好底味儿，然后加上什么呀？加点干淀粉给抓匀。 嗯， 您再准备一小碗，碗里边还放了一些东西，酱油一点儿。这是白汁菜，但是不能纯白，纯白不好看。就是酱油一点儿，然后黄酒，还有一点白糖，然后来2滴的醋，再加点胡椒粉，有点汤，还有点水淀粉，这就兑好了。我们叫碗芡，别的就不要了。然后呢，锅上火，前提是像您家是不粘锅的问题不大，啊，要是铁锅啊，或者老式炒勺或者铁锅，那一定要烧热烧透，然后加上油，这油要烧热，我们说叫先炒这干丝，它得旺火速成，啊，但是家里火没有那么冲的，咱就把锅烧热热的，加上油，油也让它热，要七成热， 嗯。 我们平常6成热行，这得7成热。为什么呀？因为东西下锅它就凉了， 嗯，烟儿都没了。 哎，烧透到7成热，这时候得把姜好这干丝就下锅了。下锅以后一炒，炒的我们叫什么呀？叫散籽亮油。一扒了谁就不挨着，谁都不挨着了。这个时候您把姜丝就下锅，炒出香味儿来，然后下韭菜。韭菜往里边一下，翻一根根，拿筷子什么的扒拉扒拉就行，然后把碗芡和了匀了，送锅边一溜下去。 嗯， 等芡汁一糊化，先别动它，旋旋锅，然后一翻个，或者拿筷子你就扒拉匀了，一翻个，不用不会翻的，您不翻就扒拉匀了就行。咱里边拌好拌匀，装盘就齐了。这叫酒香干丝。 哎，做的是这么简单哈。 本来这个菜它就炒起来行云流水，啊，说时迟那时快。 改天我试试啊。 行。 然后 你这么聪明还用试？直接就准备好米饭。 周五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好吃再找您问啊。 没问题。 得嘞，谢谢牛老师的这个清新的分享，谢谢您，感谢感谢。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哎，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 明天再见喽。 提拉米苏，他会带你。